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刘野兆。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翻嚟啦！咁样就头先我哋就讲到七一啦，其实剩翻三个礼拜嘅啫，其实系。 咁就但系我喺头先因为热嗰头啦，即系搞到原来头先嗰节咧得廿几分钟，其实应该要补充一下你嗰个所谓嘅引清兵入关个问题。 系， 即系如果我系共产党嘅谋士咧，要搞掂香港嘅话咧，都系会利用呢个本土派咧作为我一个即系攻入城嘅一个方法。大家试想象得到，你。引清兵入班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你如果我们是搞这个怼起这个激进的旗号，包括勇武啊、建国啊、自决啊等等的东西的时候呢，给了个位置他入。给了个位置他入在于什么呢？因为他一定会计算得到的。第一，你自己内部的自己人一定会打回自己。因为我们一定不同意的嘛，有部分人很民族主义的嘛，有些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嘛，你又讲的邻国的嘛，那么自己打自己咯。自己打餐饱先。第二，他知道香港的中间的群众有20-30%摆在这边摆在那边的人是会完全站在他那边。同埋他能够呢是团结到内地的民众，例如雨伞运动。当阵时你香港人举起雨伞的时候，内地很多人是想争相仿效的嘛，真是想遍地开花一夜怼低共产党的嘛。他咪识得要打压于民牙状态。好啦，他借你本土派呢一套理论。正啊，他是同你分裂的。喂，那些有民族主义上脑，喂，屌香港唔好咁啦，是吧？你争取民主还争取民主，选自己行政长官还自己选行政长官啦。喂，所以你呢一个引清兵入班呢条数，我是要同你计的。我唔知道你是真心交好啊，定是你背后有人安排你同埋策划你去咁样做啊，或者是鼓励你去咁做啊。但你出嚟嘅客观效果係令到我哋所有人呢真係冇晒感觉㗎，对嗰啲嘢。由呢一个嘅签确认书开始，再呢个嘅 DQ， 跟住再释法，跟住而家由姚窝平啊到即係嗰啲领导人咁陆陆续续出嚟讲埋啲咁嘅嘢。喂，跟住我哋係完全冇乜反应㗎，你已经係。屌，你真係溫水煮蛙咁啦。 咪变咗认命啦，而家已经係。 咪你变返係最大声嗰一班人，反而唔係走去对付姚郭平佢哋㗎嘛。而係走去同我哋呢啲咁嘅人真去玩㗎嘛。 咪真係我觉得係好可耻。 喂，你以前如果我哋听到 係 雨伞运动之前又好，或者九七回归前后听到姚郭平咁讲。话呢一个嘅释法可以常态化，大佬我同唔同你反面？ 唔系，你一定系做系咁封冚咁样做图屌柒佢噶。即系如果你 Facebook， 即系如果系即系姚哥平喺，起码喺曾荫权时代一定系会咁样嘅。咁而喂，你话梁振英，佢虽然喂人见人憎系嘛，个个都想屌柒佢嘅，一出街就喂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嚟讲，佢做呢嘢成功嘅， 佢成功，你谂下，我咁多年嚟佢做行政长官。我从来未听到佢一句说话呢，我係唔掟电视咁滞。嗰日六四完咗之后，我唔知係记者问佢一定係自己主动讲。如果主动讲呢条友真係好有谋略。佢话啲大学生话，因为我唔去悼念六四，因为我唔系中国人嘅身份，呢样嘢係错。我唯一一次听佢嘅生逼，我唔知佢喺第二度嘅生逼係咁，起码有线电视定係捞个生逼，因为我只係搞啲睇两个台嘅啫。佢系咁嘅生逼喎，佢嗰段嘢我完全冇唔认同喎，大佬。 我知嗱，呢个咧就正正咧就其实 系中晒喎。 阿梁振英其实等于系第二年咁样去讲噶啦。旧年咧，你记唔记得周树峰即系质你讲嗰句嘢咧，就系咁讲啫嘛。喂，你话到你六四，喂，阿梁振英啊都话咩啦，系嘛？梁振英食饭你食唔食饭啦？咁样样，你记唔记得嗰句嘢啊？ 其实我都唔识立佢咁滞，大佬。 系啦， 呢啲话系你好难。 佢觉得 KO 咗你啊，其实系嘛？即系其实等于啫嘛，其实。 去年梁振英都話啦，其實呢一個六四係發生於中國嘅事，咁你話香港人作為中國一部分，冇理由唔關心嘅。佢講過㗎啦，同樣 喂呢句嘢嗱，唔好因人廢言， 係 又唔係冇道理喎。 喂，咁但 係喂理性喎呢句説話。 何君瑤而家講嘅嘢有冇道理咧？我想問。 何君瑤，我今日睇到個 Facebook， 又係相類似呢個觀點。 係，但係佢就叫你唔好追究啫，係嘛？佢肯定當年嘅學生係愛國，要請 你。唔係佢唔係話叫你唔好追究，佢嗰句嘢寫得好有技巧嘅。大概我 get 到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我哋都未必係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呢一班人可以追究得到嘅。 嗯， 因為始終呢樣嘢佢又好似本土派咁，呢個係內地發生嘅嘢。 嗯， 我哋作為中國人，佢梗係會咁講啦，即係我哋一定會關心嘅，亦都覺得即係好痛心嘅見到樣。 嗯， 喂，所以你唔好话建制派好似有啲眉目喎。 嗯， 喺六四呢个问题上面呢，以前係好难听嘅说话嚟㗎嘛，係咪即係坦克车究竟有冇即係剪死个人啊，你估係猪咩咁係咪即係你嚟做一次咁样，即係呢啲马力嘅讲法嚟㗎嘛，或者係即係呢个留返历史评价啦，又或者係即係中国经济发展唔係因为六四呀，屌屌会有今时今日嘅日子呀，咁样支持呢个嘢㗎喎，或者係闹啲学生运动嘅领袖呀，当年呀嗰啲走佬学生运动领袖，喂佢啲间时係讲呢啲说话。 係呢、這个就係你见到今年呀阿边个嗱全民。 反而而家你由上至梁振英到下至呢个何君瑶。 嗯。 喂佢讲一段说话。起码你认同咗三分二， 所以张嘉敏系咪欧咯？张嘉敏今年仲喺度， 我都 shock 啊！我听完梁振英讲嗰番说话咧，喺六月五号嗰日咧，嗰、那个记者会咧，定系新闻发布会嗰度咧，喂佢讲嘅说话，喂我真系认同咗好多喎、啊，大哥， 系、嗯、咪？当然会令到你更加爱国啦。 唔系嗱，我同佢都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喂你关心六四同六四系同你系咪中国人嘅身份系冇关，系唔应该。同你嗰個國族係有關係噶嘛？因為呢、這個正如嗰個麥同學咁講，呢、這個反人類事件嚟噶嘛？點解我哋會年年做？就係、是、因為我哋被迫焗住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屌我要嚟同你 say no 啊！抗議啊，大哥！ 嗱，有啲人咧，譬如我哋 chat room 啦，有位網友就話啦，佢撳錯掣啊，好多人都其實咧即時嘅反應都話撳錯掣，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我覺得不足以解釋啊，因為其實佢之後講嘅嘢啦，博麥又好啊，佢自己 Facebook 都好啦，佢寫嘅嘢都深思熟慮，講嘅嘢都係呢、這個唔似係自己突然間出錯。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要止血嘅，你真係 say sorry 咪得咯，係咪？喂，我自己對六四 刪咗個 status 係啊，冇問題㗎，係嘛？咁但係唔係，你而家好明顯即係你。如果你就算是讲你错，你会不会自己错到底？因为其实你自己作为一个建制派的议员，你讲这些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嘛，是 不是？所以你现在看到整个建制派阵营，我觉得反映到第二个现象就是呢 松了， 有少松动。 是。 就六四这个问题呢是有少松动的迹象。 我觉得不是松，是战术转变。转变的原因是在于而家是趁这个机会松，是将六四和民族主义扣连在一起，然后打你那一班咁嘅本土派。 同意。 然后再烧埋落去嗰啲左交嗰度。 同意。佢借六四系讲民族问题啫。 系。 O、okay, K， 即系所以我哋都唔好觉得佢即系真系完全松得晒。 佢用肯定六四嘅学生嘅爱国行为 去 justify 佢嗰种民族主义，香港人作为中国人身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嘅一个讲法。 系可以咁讲啦。 咁呢个系一个谋略嚟噶，我觉得。 然后再 challenge， 点解你争取民主咯？ 因为点解咧？到最后结果，其实你个运动里边咧，你纠缠去六四悼唔悼念，或者我哋系唔系应该去嘅话咧？如果你系缠绕喺个国族问题上边咧，喂，我都系冇乜兴趣嘅。我呢一代啊，即系我系第三代香港人咧，即系我爷已经系走烂落嚟嗰种啦，我都冇乜兴趣嘅。如果你话因为我系中国人，所以我要去六四，对唔住，我唔系，我只系觉得即系13亿人民嘅角度里边，系占咗全球五分一嘅人口嘅地方，系应该要民主化啫，应该要尊重人权，嗰啲人应该有自由啫。 我唔係因為佢係咪同我同一個國族嘅問題，佢關我咩事咧？ 唔係咁你 呢個係一個好低跑嚟 嘅。唔係個狀況其實係等於咩咧？2003、2004年嗰陣時嘛，啱啱開始講政改，大家都有討論緊嗰個嘅選舉方案嗰陣時，無啦端端有個徐四文九唔搭八走走出嚟講呢個愛國論啊嘛，愛國論啊嘛，然後用愛國呢一樣嘢一棒打死曬你所有任何現實嘅方案啊嘛。而家何君瑤咁樣走出嚟，其實就係放一個風，你準備用民族主義去到打低任何有關政改裏面嘅討論。 而佢同梁振英係同一鼻孔出氣，都係用相類似嘅觀點拉你所謂嘅六四嘅群眾，依然支持民主嘅群眾向呢一個嘅民族主義嘅陣營裏面靠攏。其實呢個某程度上都有危險嘅，所以我成日都告戒，即係參與六四嘅群眾，即係而家都唔怕講。你唔好因为你是中国人的身份你去六四啦。所以而家支联会都醒㗎啦，嗰啲咩中国梦啊，咩勇敢的中国 梦啊，嗰啲咁样 徐汉光都踢开佢啊，嗰啲民族主义者。 唔係即係嗰啲唔好再搞啦。 喂，好似今年我冇听到呢嗰首咩。 即使嗰班系巴勒斯坦人、巴基斯坦人，係咪非洲嘅人，喂，我哋都认为你个政府咁样屠杀人民系错误㗎嘛。点解我哋会年年做？点解嗰啲我哋唔年年做？因为呢一个发生喺我哋香港曾经有150万人最多参与嘅一场运动里边啊嘛。 呢个系民主启蒙嚟嘅，第一代民主启蒙。 我哋系被逼回归咗佢嘅怀抱。我唔借呢一样嘢嚟打柒佢，我仲有乜委入佢啊，大哥？从抗争嘅角度啊，系咪？从政治谋略个角度啊，唔好净系话人权啊嗰啲咁嘅普世价值嗰啲问题。喂，你两个一串连起嚟，咪知点解要年年喺维园搞六四咯？ 六四其实对于 中国人嘅身份系冇关系，唔好拉埋一齐嚟讲。所以支联会而家你被 Q 晒噶啦，全部。 唔系你今年就唔会听到啲咩豪气豪咩豪长浪啊嗰啲咁嘅歌啦，即系你唔会听到林子祥嗰啲歌，同埋一啲 英烈嗰首条。 系啦，即系唔会有咁多民族主义嘅歌走出嚟嘅。其实 嗰首好民族主义咩？ 好都好民族主義 咩？那當天當直啫，係嘛？ 嗰嗰類啦，胡瑞山話聽到毛管動啊嘛，嗰陣時係啊，屌係啊。咁但係 因為嗰首歌係黃飛鴻嗰首歌係作過歌詞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今年就冇嘅，咁就我覺得都算係咁啦，幾 humble 啦，即係亦都你見到開始有啲新面孔走出嚟，就等於就係嗰個肥妹仔叫咩名啊？嗰個叫做 周幸彤， 係我成日都唔知佢叫咩名嘅，大佬即係。啊、即係有啲人就話佢似阿邊個嘅 大壯嚟㗎，原來 大壯嚟㗎，係 啊， 哦 ，OK OK， 咁就你見到跟住見到亦都阿林兆斌啦，係嘛，即係我哋哎呀主持啦，叫做係，咁啊，即係亦都有做呢、這、一個而家都有做緊節目㗎，係嘛，即係嗰個關於嗰個咩薪火相傳嗰、那個，有冇咁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六四吹雞而做？我唔知，咁大家如果有聽嘅節目嘅話都知嘅嚇，大左膠。 其實有啲人咧問，即係關於城市論壇咧，嗰日咧即係都有啲意見俾我嘅，我借呢個機會即係回應一下啦。即係第一就係我就唔會淨係針對嗰個麥同學嚟講，我一定拉埋理中大學生會嗰啲嘢咧係連環發擊嚟嘅。我冇理由話，因為你冇講嗰樣嘢，所以我就唔供即係中大學生會嗰份聲明，甚至乎呼人冇去嘛。所以嗰個僆仔都叻噶，佢咪俾咯。佢話：屌，我冇講叫人冇去喎，咁你冇屈鳩我喎，咁樣 嗰啲咯，即係呢個泥漿摔角咯，咪就係呢個位。 喂，我梗係拉埋你一嚿嚟講啦，大哥。 咁佢立場都好重要。 喂，第二，我嘅策略當日我諗得好清楚，我可以好似對王俊傑咁，不温不火，慢慢同你講道理。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時間有限， 系啊！我哋嗰次 我系得10到15秒系要喐你嘅咋，同埋我系挂住紧夜晚黑嗰啲群众、啊，我唔咁愤怒去屌柒你嘅话，喂，我哋嗰啲群众冇晒噶， 嗰个系要有爆炸力嘅，嗰、那个 一定要爆噶，如果唔系死梗嘅，因为有啲 comment 就话诶，陶家恒咁样燥，系咪因为经历奇经？当然经历奇经固然 系 一个原因啦。 有人话你花生台毛嘛，即系呢个正正就系旧年阿周树峰又话就喺度质疑呢样，喂，你唔好用你花生台嗰种冚咪嘅伎俩吓嚟喺度搞鸠我。 老实讲，我做节目都好少冚咪，因为你两条友就我噶嘛，我一讲嗰阵时候你两个避啦嘛，我有乜机会练习呢个冚咪啊，大哥？ 有幾多人同我搶啫？係嘛？不過六四嗰單即係 anyway 即係都係差唔多噶啦。我想回應嘅嘢就不過其實我一路其實三節嘅節目其實我好連貫嘅。 嗯， 即係一路講緊就係話，即係點解你引清兵入關？點解喺六四嘅問題上邊？點解抗爭嘅問題上？點解本土嘅問題上邊？你包仔全部都錯曬，所有嘢你都錯。From day one，有啲人話我哋唔可以靠屌翻翻嚟嘅呢啲人。对唔住，我的角色就系屌鸠你。因为点解？泛民嗰啲阿哥阿姐，个个都系温文尔雅噶嘛，个个都有头有面噶嘛，个个都要即系唔可以轻装上路噶嘛，要顾住自己俾群众嘅支持噶嘛。咁我陶君衡仲唔理大佬？我陶君衡仲唔屌柒你？ 咪有啲人就话啦， 我处于道德高地，我系处于不败之地嘅情况。 有啲人就话啦，因为其实如果咧，佢哋因为其实佢哋后生仔嚟噶嘛，系嘛，系咪宽容啲咧咁样样？咁但系其实 冇啊，我哋嘅上年嘅策略已经成功了。 嗯， 我一对到尾啊。如果上年周树峰嗰个咩孙晓娜，唔系俾我哋咁样屌法。今年的学生重视无忌大落俾你听。 其实佢今年嗰个中大学生会嗰份声明，亦都系 echo 紧旧年阿孙晓南嗰种讲法啫嘛，一样嘅啫。其实 不过佢醒嘅，咁迟出 啊， 醒嘅呢班友，即系你唔好话佢哋， 唔好俾你酝酿咯，系嘛？ 你酝酿一个礼拜咧，仲多人啊。 系。 所以我唔咁策略上地咁愤怒同你，即系夹硬嚟咧。 我即系你都觉得有夹硬嚟嘅。 即系我夹硬入佢啲位啊！因为有啲人都话：喂，屌，唔系佢讲咩？中大学生会声明关浸到学生会咩事？喂，大佬，喂，你咁样区分法啊？你要本土派嗰啲入捻晒你数啦，大佬讲嗰啲嘢系嘛？ 立场相同啊嘛？ 唔系，我觉得， 喂，你哋嘅结论相同，就算你嘅argument唔同都好。喂，我唔可以批评你哋唔同嘅argument嘅，咁我咪区分得好清楚，大佬要。要请晒由中大杀到去港大到呢个浸会嚟理论坛，我哋先。 唔系佢哋最中意咧讲一句说话，就系而家香港水深火热，好多件事系嘛，即系喂而家荒谬嘅事日日都嚟，咁即系我都顾唔掂大陆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自己香港水深火热啦。 咁你又派避孕套，你又搞后制足球比赛，唔系，所以我有少做 research 有少作用噶。 吓、啊，即系你要睇下你政纲先系嘛？ 唔系，我冇睇佢政纲，我就系 loop 佢嗰、那个。Facebook 咋浸會大學生會嘛大佬。 咁佢都冇否認啦係咪即係啦。 我錄咗佢兩三個月啲人就以為即係寫出嚟嘅時候以為我睇咗佢兩三個月我其實唔係睇佢兩三個月我睇佢即係個 past history 兩三個月睇佢出啲咩 post 嚟、哎。你話留意咗佢兩三個月啊。 我錄咗兩三個月佢哋嘅 post。 我以為你好似梁振英及阿梁繼昌啲 咁樣黐汗啊大佬。 唔係即係個。即使唔及佢哋呢个咁嘅 pose， 咁如果你睇阿招云咧，访问佢哋咧，佢哋都系咁样讲噶啦，就系、是、话，即系你而家讲嗰啲咁嘅大道理，走去你嗰啲咁嘅社会大事，咁反而忽略咗嗰啲咁样嘅学生福利咧，系唔啱嘅，咁所以佢哋 系 想要 嗱 呢个系错。 喂，我做过学生会会长，我搞唔少呢啲嘢噶。 唔系，同埋咧，学生 我八成嘅时间 系 我做学生会会长嘅时候。除了那時候搞抗爭之外，即係例如話《燒明報》啊，關注政制啊，爭取那時候嶺南入呢個 UGC 啊之外咧，我八成嘅時間係搞呢啲嘢嘅。當然我就我當然我覺得有爭議啦，派避孕套係嘛，自己買算啦，冇理由鼓勵同學搏嘢㗎。你作為學生會係嘛，大哥，我嘅世代就係咁啫，唔知而家世代係點啦嚇。我都係搞嗰啲嘅，我係嗰度起家嘅。因为我带同学去抗争全校的校园集会，带去港督府请愿 ，That's why 我是能够有足够的声望去走去烧明报喺我当年。如果唔系同我屌鸠我哋啦，你日日喺度挂住争取八八直 选啦， 民主基本法啦，烧明报啊。 咁你嗰阵时你上天安门有冇带埋啲套上去 啊？我梗系冇啦，我有带埋啲，我有我啲同学带埋啲帐幕，唔系呢个系我、 okay. 我的决定，我 系 要负责嘅。我令到天安门嗰个运动系唔能够停止嘅样， 系啊系啊， 我系犯咗策略嘅错误。 唔系呢个我就真系， 我作为其中一个主事人或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决策。 咁我最近我都睇翻咧，即系天安门嗰个记录， 我 系 有 regret 嘅。 我最近， 但系我唔系罪行啊。 啊， 我系策略错误。 系啊，你知唔知你嗰个行为咧，令到阿柴玲好 high 啊，真系。 成班外地嘅学生，原本翻屋企嘅啦， 系啊， 而家就焗晒喺个天安门广场，因为你嘅账目到咗嘛。咁你咪真係鼓励佢继续留低囉、 啊。 即係我唔会讲假话嘅人。我认为我呢一个错误係要道歉。我亦都为咗呢样嘢我觉得我心噏咗好多年。 作為學聯的秘書長，所以所有嘢後期嗰啲所謂名利嗰啲嘢對我嚟講已經唔重要。 咁所以 你 我係間接導致啲人繼續留喺天安門廣場。啊、OK， 呢個係我承 認。嗱，土伯嗱，咁我而家我當訪問你啦，你就係咪因為嗰陣時有咁樣嘅 regret 咧，令到你喺九二八嘅時候咧，你都唔即係唔贊成？啲學生咁樣樣去叫死守啦，或者係唔退場啦，即係會唔會有咁樣嘅？ 有咁嘅經驗教訓，因為運動不能夠抗日持久嘅。 嗯， 即係你係即係幾下起咗之後，如果你係 make 唔到 compromise 嘅話咧，你係要體面地下台。 唔係你其實你陷入 體面地即係撤場。 唔、啊、係 你陷入咗個迷思就係咧。你記唔記得我嗰陣時候，我喺個大軍閥嘅節目裏面，我哋差唔多集集都講呢個雨傘運動噶嘛？ 係啊係啊！ 我最中意講一樣嘢係咩咧？唔贊同你嘅同學或者係群眾咧，其實佢唔會同你投票，亦都唔會同你拗，自己行開咗去。 誒、哎，呢、這個係啊，呢、這個係啊，確實 係 噶。 當日天安門、 啊、就係、是、咁樣嘛。 其實我哋雨傘運動嘅策略上嘅失敗咧，其實 repeat 咗天安門嘅情況。 Exactly， 我哋比天安門嘅情況係更惡劣，就係點解咧？因為當陣時天安門嘅中央領導人。第一，佢哋有分歧嘅，你係利用緊佢成個建制裏面嗰個矛盾同埋衝突啊，即係你一定係要利用緊嗰陣時候嘅趙紫陽。第二，你話曬你喺天安門就喺中共個眼皮底下，佢一定要面對呢個問題啊嘛。我哋冇咗呢個優勢啊。第一，我哋建制派除咗嗰個田北俊係有所謂分裂之外，係冇人分裂噶。第二，其實我係好遠距離，係影響緊老共啊嘛，老共。是計清楚條數，後期我知道。你諗下佢嗰個口號，不談判，不妥協，亦都不流血，其實是有意思嘅，咪死拖咯，你自己玩死自己。佢睇得穿你條路噶。所以我係吸收咗，確實係嘅，我係吸收咗我哋當年喺天安門嗰個運動裏面的教訓。 係。 當然你問我，如果阻止你作為學聯秘書長，你嗰啲大撚曬咩？我真系唔系一人一票选出嚟个大镬噶嘛！ 我就系最近睇翻呢个天安门嗰个纪录片。 我话 stop 唔到啦。 其实就系好似 嗰阵时候啊，啲人群情汹涌。 系冇嘅，冇嘅。 个个自己打攞去旅行社买机票上啦。 嗯， 我哋又贪得意，学联旅游嗰阵时候我哋做一个旅游部噶嘛，即系真系即系商业营运噶嘛。 啲人系源源不绝。 佢真系走去 organize 咗一个几百人嘅团，跟住我又贪得意屎忽痕。啊，既然有百几二百有。因为我哋都谂紧点样带啲帐幕上，不如每人攞一个啦，屌话都攞两个咁样，咁咪个个涌晒嚟学联，即系嗰阵时候八楼金轮大厦嗰度，咪屌咪攞呢个帐幕咯，屌！ 唔系你个你 我大一镬噶啦， 但系咁讲， 我呢一个系我事后对自己嘅反省，我讲好多次，我十周年我讲过，唔知五周年又讲过，廿周年又讲，呢个系我遗憾嚟， 系 咪啊？ 唔系，但系 即系我既然能够阻止到嗰样嘢发生嘅时候，我不能够做到。咁我梗係雨傘運動裏面我不斷警醒呢樣嘢 啦。係係。但有啲人呢就尤其係嗰個運動領袖啦，即係你企喺個領袖嘅位置啦，其實佢自己都好矛盾嘅。係咪即係喂你就我記得嗰陣時訪問柴玲佢講得好清楚㗎，係咪喂你即係其實佢自己你就你切唔切好呢，喂佢自己覺得唔值得去為呢班人去繼續付出，唔值得為中國人付出。佢站喺領，即係嗰個領袖位置。 你唔好攞柴玲嚟做例子啦。第一，即係中國嘅學生比香港學生其實係更加 loose 嘅，更加鬆散嘅組織，更加冇一個即係所謂嘅官僚嘅架構喺度。喂，話曬你個名都係叫做學聯秘書長啦，你噏句嘢可能會俾人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曬你都有呢個 position 啊嘛。你喺天安門廣場係邊個？边个揸住个麦够大声嗰个就 系 领袖啊！ 系嗰阵时就系咁样夺权啫嘛。 你北京嗰啲学生攰到妈都唔认得啦，已经搞咗成三十几四十日喺度绝食完，又绝食完，又绝完水，又日日都游行。嗰啲外地学生先至啱啱到， 好捻多小圈子噶。 你叫佢翻屋企，唔好咁搞啦。 但香港就唔系咁样，香港人系有限嘅。香港就 喂，但系佢嘅难度系高噶。喂，其实佢根本嗰度系群雄无首噶。你谂下，我最记得啦，吴尔开戏，已经开晒枪噶啦。出边即系尸横遍野嘅时候，问天安门广场学生切定唔切？大家用声音嚟决定，屌，基本上系不切嘅多过切嘅。屌，佢话我听到切嘅多数啊，屌，硬嚟啊！一早是咁， 你唔怕自己喪失個領導權，唔怕因為呢一場運動即係自己俾人唾罵，你就要有呢一個嘅領袖嘅勇氣咯。 會噶。 我嗰陣時候點解咁緊張？不過我估計香港唔會出大事嘅，因為老共係唔會鎮壓啊嘛，喺雨傘運動裏面。 喂，有網友問你喎，當年三君子事件你點睇？ 我啱啱到場，你唔知佢 嚇？ 我啱啱到場啊！我嗰日就喺香港搭飛機，應該係港龍航空，就係飛去北京，就即刻同我的士佬講 ：Tianmen 港橋，即係做仲差啲啊！嗰陣時候啲普通話大佬啊，屌！咁啊，去到咪見到佢哋三個軍隊。我覺得嗱，當時你話策略上係啱嘅。即是面对中共这个的封建腐败的政权，你用这个跪的方法，好像你上我在下这样，策略上是 OK 的。当然原则上就说，屌我怎么要跪他啊大佬，是吧，你不是说人民当家作主的吗，我为什么要要求你做这样东西这样。但是当时这个画面其实他们已经是做了很多东西呢，是引起全国的关注，全世界人的同情，包括绝食，包括这个跪求这个动作。其中一個我認識的啦，周永軍嘛，一直在拉緊啊，大佬屌！佢嚟過香港嘅，跟住佢離開，即係高呼香港之前又揾過我噶，跟住走咗去美國，跟住就不甘，即係喺嗰邊嘅流亡生活就翻咗去再搞，揾到而家，其中一個揾到而家，即係我覺得個策略上，當陣時堅持要唱國歌，唱國際歌，唔嗌打倒共產黨。跪求絕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號，其實都是有謀略的。佢哋嗰陣時候，所以有些人認為當陣時的幕後黑手就是佢哋嗰個社會科學院的黃君滔啊嘛，係咪社會科學院？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嗰啲老鬼啊，喺後邊咧係睇住即係中共個建制，有啲底線連趙紫陽都不能夠越嘅。佢咪睇住你，嗱，唔好過呢個位啊！得閒唱下國歌，得閒唱下呢、這個即係國際歌，同埋唔好喐得鄧小平咁緊要。嗱，佢哋一路都冇喐鄧小平乜滯㗎，從來冇。軍隊就算開頭入嘅時候，佢哋啲學生同埋啲群眾都醒嘅，喂，你梗係唔好抱屈嗰班友啦！你一抱屈嗰班友，佢咪有藉口喐你啊，大佬！人哋係揸住槍嘅，大哥，你係手無寸鐵嘅，大哥，所以咪趕翻嗰啲人。即是那些群众想即是喐那班人呢，咪叫他们和平咯。刚才我讲的几样东西的重点就在于其实他们是有情有理有节的。在整个运动里面。相对我们来讲，虽然我们是比较有组织有经验，但是他们是收到风所以先做那些事告诉他们。在我理解上面是有人告诉他们，通风报信告诉他们，不要乱来的。共产党真系会喐你嘅，所以有啲位置你系唔可以乱咁俾佢入。 唔系，所以呢种咁嘅心战咧，其实你如果大家对呢个九二八记忆犹新咧，大家都仲记得嘅，好多都。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其实系好多留言噶嘛？尤其系网上上面系，哇！跟住又讲有啲讲到就系话，哇！梁振英讲咗咯，系嘛？可以即系用五百条命牺牲咯，吓、啊、不惜呢个流五百人嘅血咯，系嘛？即系呢啲乜嘢？跟住话今晚有大镬嘢，而事实上扯旗亦都扯咗啦，系嘛？即系你九二八当晚啲差佬，其实真系。你唔係話淨止好似揸嗰啲叫做係嗰啲橡膠子彈咁滯，真係有槍㗎喎，真係。 唔係，但係最後尾個 order 就落咗、啊、就話不流血嘅。 係、啊、最後尾就係習近平。 喂，所以嗰次我同阿周永康、羅冠聰去美國開嗰、那個即係學生會議，咪就係討論呢個問題囉。 有冇同佢講你知唔知當晚好危險咁樣啊？ 唔係、啊、當日我哋一 present 完，有個新疆嘅、即係東土預期呢，即刻舉手問點解你去香港咁好嘅？冇人鎮壓嘅喂，大佬。喂，我哋嗰邊可能已經血流成河咗好耐啦，咁搞法。我答佢一句啫，我好簡單。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老共唔敢喐。我哋其實咧個問題喺邊度咧？搞成個運動嘅時候，對一啲基本嘅形勢嘅分析咧，係唔會令到自己方寸大亂嘅啦。其中一樣嘢就係你估計到老共係唔敢鎮壓，咁你就要醒目啦。喺成個運動過程，如果我哋有呢個前設嘅話，佢唔敢震压，佢都唔会让步，咁我点搞？咁我企喺呢个位嘅时候，我做乜嘢？为咗咩目的？嗱，政改嗰度你叫佢推翻八三唔得，咁我攞到群众嘅支持啦、啊。 啊、散落社區啊，喂呢啲嘅運動其實都可以做噶嘛，同埋你要有能收能放啊嘛，你捱79日都冇用噶，你捱790日都冇用啊，老共計一條數啊，屌香港群眾會退嘛你，屌我忍一個月塞車就得啫，我忍兩個月唔得噶咯大哥，跟住你霸完金鐘都唔緊要，大佬你霸埋旺角同銅鑼灣主要嘅交通啊要塞，佢一定睇住你死啊，繼續啊！最好你繼續，你唔繼續咧就大鑊。反而咧，我就真係僵局啦 ，deadlock 啦咁樣。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從其實六四天安門同呢一個嘅928雨傘運動，其實完全有得對比嘅兩個群組。其實我哋係應該係吸取呢一次嘅教訓。點解將呢兩個運動係喺成個運動操作嘅過程裏面有啲嘢？我哋是不是可以不会再重蹈覆辙的呢、再到十几年屌你的仔的年代了，屌你老尾，你的仔又犯回我的错误，又犯回即是天安门的错误。 所以不可以那么快失忆的，其实这些东西。即是你不你即是为什么你说中大又好其他学生会都好，即是你这样硬生生去割裂，其实是品自己笨柒的，其实是。 同埋你都没得割啦。 是啊。 是不是你哪有一个啫，你不认还不认还虽认。就是確實他收了你的地方。喂，我們是有很多人是有感情在內，即正如我有一班同學說、喂大佬，人家就要繼續困在大陸，被人白色恐怖，被人這個拉，被人鎖，我們就安然飛回香港、繼續我們的生活，繼續我們的網絡。 不是就 作為香港人你都要有個責任、 就是、 喂，當日有份捐過錢的人、包括我哋去籌款嘅人，我哋都有个责任。你局佢系去噶，喂，你啲帳幕香港人送，唔系净系我决定嘅，大佬，你有份捐钱嚟学联噶嘛，大哥？你唔捐钱嚟，我点买啊？屌嗰阵时候我唔通问我老豆攞咩？大佬几百个帳幕，喂，所以所有嘅香港人对呢件六四嘅事件，点解喺我同一个年代，甚至乎大我一个 generation 嘅人，系全部咁上心？因为大家都有个责任喺度，我哋系搏紧佢民主咗，佢多少少自由。屌我97嗰阵时候，我冇咁大镬啊，咁样我哋系咁搏噶。而香港人好务实噶，你估真系民族主义上脑啊，大哥？ 而陈云讲嗰啲嘢咧，真系废话嚟嘅，即系话即系中国有民主之后咧。即係香港嘅大鑊，如果佢咁樣講嘅話咧，嗰、那個就唔係真正民主，呢個係佢嘅心魔嚟。即係如果真係呢一個香港係到佢掌權，真係變咗香港大總統啊，或者中國大總統啊咁樣，嗰、那個就唔會有民主。佢因為佢本身就唔相信民主。 唔係佢信任嗰一樣嘢，其實就係話中國民主咗之後，就用多數人嘅暴力就真係玩鬼香港。 咁嗰個就唔係民主啦。 另外一樣嘢就係話， 民主最重要嘅精神係在於。是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的， 即是多数决同时间不可以忽略，即是少数人的权利。 所以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定是这个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章里面就是讲住民自权，这个其实是比民主国家才可以参考得到的。 即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德国读什么书的，其实 喂，如果不是苏格兰2014年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公投说苏格兰究竟可以脱离啦，喂，大佬，英国人嘅人冇得投噶，威斯嘅人冇得投噶，北爱尔兰嘅人冇得投噶，欧盟嘅人冇得投噶。喂，有得投，梗系立你埋嚟啊，大哥！因为我尊重你少数人， 而且民主唔系净止多数， 所以只系你苏格兰人嗰五十几六十万人可以投票决定你继唔继续留喺即系呢个联合王国里边。 但你要識講一樣嘢嘛，因為住民自決只係喺民主國家適用，香港呢個不民主嘅地方裏面， 咪所以中國要民主先有運行囉，咁簡單就係、是。 咪但好多人 我唔知你所講未來預設嘅中國嘅民主嘅社會係咪你陳雲所講嗰種原來係多數人嘅暴政。喂，如果你嘅假設就是多數人嘅暴政㗎嘛。 是啊， 系嘛？甚至乎听日屌佢个国会通过议决案，我哋香港都可能得几个代表喺度屌，通过香港以后即系设冇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都得。你系咪咁讲啊？屌我将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嗰啲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屌你话你话通过通过，大哥，你好似特朗普咁啊，成日喺度签 executive orders 啊，大佬唔得噶喎。 Donald Trump 都俾人玩緊啦，而家夏威夷直頭 有一個民主嘅政府，第一你除咗三權之外，即係真係獨立之外，互相制衡之外，行政、司法同埋呢個立法權之外，立法代表個民意，司法代表一個公正，即係嘅司法制度，係嘛？保障每一個人，無論窮窮有錢嘅人都有一個平等嘅權力。你個行政機關都係民主選出嚟嘅，再加一個第四權就係輿論啊嘛。我要保障嗰啲人，即使反對我，人都繼續喺度講緊嘢嘅，大哥，係嘛？喂，呢個先係叫真正嘅民主嘅社會啊！屌你唔好借你嗰套所謂簡單嘅多數決嗰樣嘢去定義一個民主嘅社會啊，大哥！你係可以掌權，因為你多數人贏咗我，我要少數服從多數，但係你要保障我嘅基本權利係不變噶嘛？你唔可以通過一個議案，多數人屌叫我逃關同剝褲。在这个studio 那里走啊大哥。喂我的权利剥不剥褲关你什么事啊大哥。 好多人都很 happy 啊这个。咁但是就。 喂大佬啊 我用一个庸俗一点的方法用一个夸张的例子去解释什么叫多数决啊。多数决你是不可以违反我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的嘛。是方便我们的社会的运作同埋议决啫。因为不会议而不决。屌你三條友反對，屌我七條友贊成，梗係以我七個人嗰樣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我哋有定期嘅選舉嘅，屌咩四年之後我哋再嚟驗證，咁你三條友啱定我七條友啱嘅？即係正如 Donald Trump 一樣，雖然佢多數贏咗，係多數州啫，同埋多數人添啊，大鑊。多數州贏咗，屌你四年之後要驗證嘅，跟住你傳媒會監察嘅，就你行政機關入邊啊，都調查緊佢同俄羅斯打龍通嘅，你司法機構。都不斷喺度覆議佢嗰個行政決定嘅、哦，講嗰啲講嗰啲中東人唔俾人入境嗰啲，喂，咁啲咪叫制衡咯？同樣道理， 係啦係啦。 中國如果萬一好彩有民主嘅時候，唉，我哋有多少有運行啊，大哥？你嗰陣時候慢慢再講自決啦，你嗰陣時候慢慢再講港獨啦，我真係充分 respect 噶。你這個講法，我嗰時候同你計數嘅啫，交幾錢税嘅啫，有冇食物嘅啫，有冇水嘅啫，計個條數 OK 嘅，咪獨立咯，屌真係！ 即係講到尾就係啲學生點解都仍然係民族，即係佢哋嘅香港民族主義上腦嘅原因就係在於，喂呢、這個唔係自己政府。 其實戇居係在於咩咧？當我喺度鬧緊，我哋喺度批評緊中央政府成日借民族主義呢樣嘢嚟。作为他的幌子来打压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你们反对 中央政府、中共政权都是用香港民族主义的好笑嘛现世代还哪有人用这个逻辑的全部是在普世价值的了没有人再用这些这么欧的一些口号的了什么香港民族啊那些什么屌你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全世界的人都反省不可以因为民族主义因为这个是一个双刃剑来的。喂希特拉不是这样出事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动犹太人 不是因为民族主义 Day One 是要 define 哪个是敌人嘛。 不断找敌人咯。不断将敌人是打压乜于文化状态咯。第一次世界大战输了这个叫我们那时候最厉害的一定要背这个叫 humiliation。就是答 history 的时候啊是吧就是这个是耻辱来对德国人来讲。咁咪揾代罪羔羊咯，猶太人。猶太人就當時德國人能夠凝聚佢自己嘅一個佢最重要的一樣嘢，咪將所有嘢賴曬佢嗰度嘛。而家所謂嘅本土派，所謂嘅全部都係咁，都係借民族主義嘅幌子嚟打壓唔同人嘅聲音， 或者揾背叛者咯， 係咯。喂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原本我哋都想讲下呢个英国大选嘅。 亦都想讲下七一嘅嘢。 咁就。 下个礼拜啦。 係啦咁嗱英国大选呢其实有讲嘅我同阿教授讲㗎咁大家记得留意听日嘅石破天惊啦。好拜拜。 拜拜。拜拜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